男孩同成长痛悲痛，心中想想伸张正义要一一分，发学就武功，心中冰棍正仿似烈风，好想跟住乎两江康弄，天子想得几刀也是要学，就各派上是武功，拳共脚谁会闯出美梦，邪共恶要打破，凭着勇书之中几个面孔，天天都清俊哪有倦容，可惜小伙子经已大个，在俗世里日日去冲，天梦广起身打怪练功，胜利部位求招式出众，安慰镜之中找到路向，就像我美梦内那种拳弄脚